大家好，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226集，解铃还需系铃人。少顷，一个年轻人出来通知说可以进去了。冬至跟在龙身后面，走入房间，立刻被蒸腾的热气模糊了视线。房间布置得很奇特，四周是环形水槽，中间有个半人高的大木桶，里面满是黑乎乎看不出原料的热水，却飘着一股奇异的香气。 你身上的桃花印记在哪个位置？我看看。 冬至脱下上衣，那朵桃花在他的背后右肩下方，颜色明显比昨天又更鲜艳了许多，连龙身都禁不住皱眉。 林家的人来求助的时候，林记的情况比你严重许多，但愿你中的桃花将与他一样。我且试试。 又劳了。 龙局客气了。那些歪门邪道的黑袍将头师，仗着自己掌握秘术，就肆无忌惮地害人性命。我总不能让他觉得咱们堂堂中国就无人治得住他了。董小友，你先在进桶里，水有些热，但要忍住，脖子以下都浸泡进去，我没说结束就不能出来。 老爷子，我需要光着身体吗？ 不用，这样就行。 冬至看向龙身，见后者微微点头，便不再犹豫，走向木桶，一跃而入。他被烫得差点从桶里跳出来。池老爷子似乎察觉他的举动，在他身体一动的时候，直接就按住他的脑袋，把人给硬生生地按下去。冬至只觉得自己浑身的皮肉都要被热水烫熟了，只还记得龙身在旁边，所以苦苦咬牙忍耐着没喊出声。池老爷子沉声道， 我知道你现在很难受，不过要忍住，能不能解降就在此一举了。药汤里加入了龙骨磨成的粉，切莫让你师父的努力付诸东流。 冬至如何不知，他自然是知道的。龙身固然贵为特管局副局长，但龙骨珍贵无比，以龙身的自律，这次肯定也是为自己破了例的。其实泡得久了，疼痛也变得迟钝麻木，倒不是不能忍了，他能感觉自己的心跳越来越快，快得要将从胸口里跳出来。到后来，连带呼吸与意识都开始模糊微弱，但体内乱流涌动，似乎有什么东西不甘于被烫死，而急于寻找一个出口逃窜出来。最终那股乱流涌上喉咙，冬至张开口，吐出了一大口黑血。 扶他起来！ 池老爷子一声喝，站在冬至后面的龙身与池半夏父亲早已时刻准备，闻言立马动手，一左一右，将人从水中搀扶起来，抬出浴桶。此时冬至已经有些气力不济了，脸色被烫得发红，但唇却是白的。池半夏的父亲拿来浴袍让他穿上，池老爷子道， 扶他去客房好好休息一下，等身上热气退了我再看看。 池家准备周到，客房干净宽敞，早已被仔细打扫过，大床的被褥枕头也一应都是新的。冬至在水里被烫得皮肤发疼，被身上的衣料磨得也疼，根本没办法躺下去，只能勉强换一身干净衣裳，坐在床上稍事休息。一个小时很快过去，池老爷子看着他背后仅仅只是颜色变浅却没有消逝的桃花，禁不住沉下脸色。冬至往后回头照镜子，自然也发现了。池老爷子摇摇头，虽然不甘，却只能苦笑。 抱歉，我能力有限，看来这世上的高人太多了，现在这种情况降头应该稍微被压制了一下， 但是治标不治本。如果想要解降，恐怕只有一个办法。解铃还需系铃人，找到下降的那个人，杀了他，降头自然也就接了。 他也知道，自己这句话说了等于没说，能下这种降头的人，心思之狠毒毋庸置疑，对方又怎么可能让冬至他们轻易找到？哪怕最后费尽周折找到，恐怕也来不及了。冬至有些失望，但也在意料之中，他早就预感事情不可能会那么轻易解决的。 老爷子，如果这个降头不能化解，最后是什么结果？我会死吗？ 池老爷子迟疑片刻，但冬至已经从他脸上看到了答案。 那如果我死了，魂魄会不会被下降着拿去做别的事情？ 冬至害怕死亡，他像每一个求生欲旺盛的人那样向往热爱生命。他还有许多梦想没完成，但他更怕自己死了之后还要被当作傀儡，站在自己曾经的朋友同伴的对立面，那才真是求生无门，求死无望。池老爷子还未回答，冬至的肩膀就已经被人按住。 你不会死。 池老爷子暗暗叹息，又向他们表达了遗憾与歉意。看得出老人家很受打击，不仅是因为没能帮到龙身他们，更因为这件事让他意识到自己虽然也算厉害，但这世界上还有许多他也无能为力的降头术。解降失败，两个人都没有什么心思再参加池家的接风宴。池老爷子知道他们现在最需要的是休息和商量对策，也没有多加挽留，亲自送他们离开，又承诺之后有什么进展需要帮忙都可以随时来找。池半夏的堂兄，那位送他们过来的年轻人，又亲自开车送他们回酒店。 我已经帮你们办好入住手续了，行李也都拿进去了，你们直接上去就行了。 多谢。 冬至接过房卡，与龙身一道上楼。他们订的是同一层相邻的两个房间，位置绝佳。房间里有一面巨大开阔的落地窗，拉开窗帘就可以看见绚丽流霞伴着夕阳缓缓掉进海平面。三三两两的人在沙滩漫步，将这里当作绝佳的浪漫之地。他勉强打起精神。 师父，接下来你有什么安排吗？ 带你去西北见一个人，他可能有办法。 连龙神都说了可能二字，可见把握并不是特别大。但冬至并没有追问下去，反而道， 明天就走吗？ 你不是说要在这里多留几天吗？我订了五个晚上。 那太好了，这几天我们可以去海边走走，去吃海鲜。三亚我来过，我来当导游，带你好好玩一玩。 好。 师父，我有点累了，我先睡一觉，明天早上我再去找你，晚饭你不用叫我了。 难得两人单独相处，冬至却主动表示送客，眉间流露出浓浓的倦意，声音也有些无力。龙身注视他片刻， 那你好好休息。 目送对方离开，关上门，冬至还来不及松口气，就被汹涌扑来的疼痛淹没。他弯下腰，后背抵住门，慢慢滑落，手紧紧攥着胸口的衣服，密密麻麻像被针扎似的疼痛穿透后背，疼得他做不了其他，只能以这样的方式来减轻痛楚。其实这次发作不如上次来的激烈，也许是池老爷子的办法起了缓解的作用，但冬至却仍旧不想被龙身看见他如此狼狈的一面，因为刚才他分明看见龙身眼底来不及收起的怜惜和伤痛。龙身本该是强大而无所不能的，在他所走过来的几千年岁月里，不知经历了多少风霜雨雪，可现在好不容易收了个徒弟，非但半分没享受到徒弟带来的好处，还要为徒弟操心奔走，连冬至都为龙身不值，因为他收的这个徒弟非但不能像他一样享有漫长的寿命，还在刚能做出点成绩的时候就被下了降头，面临不得好死的结局。 若是时光倒流，对方估计也会后悔吧。想及此，他不由笑出声，却又引来心脏又一阵抽疼，这次更剧烈了的呀。冬至闭了闭眼，告诉自己只要强忍过去就好。上回发作那么厉害，自己都挨过来了，这次肯定也可以。但眼泪却不知不觉冒出来。他看见跟行李一起放在床边的长手剑，擦干眼泪，蹒跚爬过去，将剑抓在手中，抱在怀里，仿佛这样就能汲取一点力量。他畏惧死亡，他畏惧黑暗未知的世界，他想跟何玉、看潮生、刘清波他们一起战斗，面对未来的危险。他更想默默陪在龙身后面，哪怕自己就算健康，生命也只有对气灵而言片刻须臾的几十年。哪怕他们终其一生只能是师徒，他想再为龙身画一幅画，他想把那句有我在不要怕牢牢记在心里，哪怕上穷碧落下黄泉都不会忘记。泪水汹涌而出，滴落在长手剑的剑鞘上，此刻似乎只有这冰冷的温度才能传递一点慰藉。 对不起师父，我本来可以更小心谨慎一点，这样也许就不会被暗算。我因为自己的私心要当你的徒弟，现在反而拖累你。你应该拥有一个能陪你度过漫漫岁月，跟你一样强大的徒弟，而不是像我这样软弱无用的。 剑鞘上凸起的纹路搁在脸上生疼，可那疼比不上降头发作时的万分之一。冷汗已经浸透了整个后背，他死死地忍住呻吟，借着窗外的景色来转移注意力。可那轮红日已经彻底被海水淹没，余下天边一丝橘色的明亮还在宝蓝色的天幕间垂死挣扎，很快也抵不过铺天盖地的夜色宣告阵亡。天地之间归于黑暗，海滩边点点灯光亮起，可那零星火光又怎能温暖心头的冰冷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